日本侵華咁佢講一啲大家比較少一啲嘅嘢，講咗啲開頭先。話日本咧原本嗰個原居民係哈兒族啦， 嗯， 即係白佬啊，即係佢哋叫白佬啦，即係而家喺呢個北海道嗰族人嚟嘅。咁而家呢啲人由邊度去嘅咧？而家啲人咧就由西，而家嗰啲所謂嘅日本民族咧就由西伯利亞。由西伯利亞，有啲人由西伯利亞去嘅，有啲人咧就由馬來亞去喎，好奇怪嘅，啊，就分兩次咧，就係移民咧就去咗日本。咁佢點解叫日本？點解叫大和民族咧？就因為日本個古都咧就係奈良，喺奈良下邊咧就有個平原，嗰度有笪地方咧就叫 Yamamoto， 所以就大和 山下 Yamamoto 山下 Yamamoto 山本啊。 大和呢个就是大和点样嚟？咁中国人咧就叫佢做扶桑咧，日出扶桑， 嗯， 啊，日出扶桑。咁，嗯，咧，但系咁呢一个日本嘅民族，佢哋即系传说嘅起源由天照大神开始，即系二千几年，但系就系于史无据，即系咁样，系并冇信史记录。真正有信史记录咧，喺中国汉史嗰阵时咧，就话咧就日本咧就有个女王嘅，咁就对照日本嘅传说历史咧，就应该系个皇后，当朝嘅其实系有一个当朝嘅皇后，但真正可靠嘅历史咧，就要去到唐朝嗰阵时，日本先有比较可靠嘅历史。咁佢首先咧，日本嗰个皇室咧就建都于奈良。咁然後咧，佢嘅朝政一路都俾一個家族咧所把持喎。呢，這個咧就佢哋嘅公卿世族，即係叫藤原氏啊。其實藤原氏咧就改咗好多名，你哋以為係唔同姓，其實咧全部都係藤原氏嚟嘅。個，藤原氏咧就包括咗近衛又係藤原二條、五條、九條呢啲，全部都係藤原氏。即係日本做到大官嘅皇室兄弟夫，全部都係藤原氏。呢，這個藤原氏就挟持咗日本皇室好多年，就其實已經架空咗日本皇室好多年啦。咁大家另外知道嘅梗係啦，即係嗰啲呢一班咁嘅啲公侯卿大夫咧，就逐漸咧就失咗勢，就俾嗰啲武人咧就侵咗權。武人咧就有兩大派，其實咧而兩大家族，而家日本人咧嘅姓咧，其實係五六成來自呢兩家人嘅。呢個源氏同埋平氏，但係佢哋唔會再叫源氏同平氏噶啦，邊個係出身自源氏或者平氏嘅啫？咁所以有個好出名嘅書咧，就叫做《源氏物語》啦。吓，源氏物语啦，咁呢个源平两家争霸之后咧，终于呢个源清城啊，就系杀绝晒嗰啲平氏咁滞，咁就建立呢个幕府。幕府就即系其实咧就即系嗰个喺个帐幕入边统治，即系军人武士阶层咧就开始咧就代替咗呢个天皇。天皇咧就变咗个叫教宗咁样样嘅，即系咧系负责咧就系 虚君嚟噶。 虛君冇權嘅，即係喺幕府時期完全冇權嘅，就係即係個將軍繼承嗰陣時啊，做啲典禮式嘅嘢，即係曾經窮到咧，即係天皇啲女出嚟做雞都試過嘅，即係搞到。 咁點解啲個大將軍唔取代天皇做皇帝就算啦？不如乾手淨腳想。 喂，日本人好中意咁樣樣喎，即係俾你保留一個虛位，而諗一個實用嘅途徑去取代，即係藤原氏冇取代呢個天皇，佢哋又冇取代到，公卿都冇取代到，佢哋咧就封咗自己做幕府。咁呢個幕府大將軍咧，前後咧就其實有三個幕府啦，大家應該知道 三個大幕府嘅 嘢。謙倉首先咧就係謙倉啦，啊，又最後就德川啦，即係德川家族，大家就比較熟啦，就係推到即係十六世紀日本大亂，咁就係出咗三個人統一日本。咁呢個三個人就係首先就呢一個織田信長，然後大家比較熟悉嘅 封神， 封神秀吉。但系咧，最後咧就是德川家康。佢話咧，如果比例嚟講咧，三條友一個咧就用弓箭去射雀嘅，一個咧就追出去用網捉雀嘅，一個咧就坐喺度等只雀飛埋嚟嘅。嗰，那個咧就是德川家康。 咁叻㗎！ 結果咧就靠耐性，嗰，那個人咧係贏曬，咁就建立咗呢，這個。其實嗰時日本用好多槍㗎啦，大家知唔知啊？即係呢個已經係用火器為主㗎啦。這個織田信長打低咗武田信赖嗰阵时咧，武田信赖就武田信玄啦，即系话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话兵法第一个大师就武田信玄，成日拎住个旗出嚟咧，就系风林火山嗰个咧，个仔啊，同佢打嗰阵时啊，已经用三千支火枪，等佢啲马同埋起啲栏山喺度，等佢啲马队冲锋嗰阵时咧，打 Q 死晒佢嘅。 嗰阵时嗰啲叫火筒嘅之类 嘅，系啊，已经系用嗰时战争咧，已经系用枪为主噶啦， 放一炮就放一炮又要做换弹药。 但系到咗呢一个德川家康呢个幕府咧，其实就所以就话点解言论自由最紧要咧，就进行锁国政策。同埋咧唔准嗰啲人有火槍，於是咧又整翻武士刀出嚟，你知唔知啊？喺個好嚴格等級森嚴、 好有秩序嘅社會，呢、這、一個、這個幕府係。咁當然呢就直至到 Perry， 即係嗰啲所謂 Black Ship 衝擊呢個日本呢一、這個日本呢、這個制度為主。於是呢咁嗰陣時呢就起咗啲武士出嚟呢就進行呢個勤王活動啊，即係要皇上即係天皇恢復天皇嘅地位同埋幕府打。咁就嗰班人呢後來呢就係打低咗德川家族。咁佢哋就成為咗真正日本嘅掌權者。呢啲就係即係吓嗰班呢、這、一個嗰班咁樣嘅 後來者變咗 係。即係嗰啲最出名嘅人冚棒都係來自嗰度，即係咁樣。呢班人一路掌握呢、這個政事，掌握到將近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呢班就所謂嘅元老，即係咁樣。 下次再講啦。 多謝日本史，我真係睇到冇睇啊，大佬你講我知啲，因為嗰時係睇電影，睇過嗰個咩關原之戰，知啲唔知啲 嘅。哦，我介紹你睇啦，睇呢個黑澤民嘅亂啦。 哦，嗰啲睇過睇過。 仲有呢個影武者係影武者啊， 影武者咪講武田信玄， 影武者啊， 講武田信玄。 山林烽火啊嘛， 烽林火山， 好中意佢啲氣氛，日本啲氣氛都冇得頂嘅。